情味，你逐天经过我拢唔捌珍惜我的水，我就是红红，作红的红红。啊，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。我生做大班，有我的浪漫，伫面皮顶看到我一满满的风范，咱不是青粉。你嘛捌慢过，你也有伫我身躯丢伫咧比小找，安怎一个两字？简单一个两字，咱熟悉着这久，你毋捌对我问起，当作我是歹子，当作我拢无伫。即马你伫都市，即马才来问起，是看袂起的过去，咱同款的过去，我是爽爽也水。嘛有着一面，心情就爱放晴，目睭就爱看你。有一天想起我，你目屎淋淋滴。我是第五届，五届的丁阿花，有这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。我是的六届，六届的丁阿花，不管时代改变，我嘛伫咧开花。我是第五届，五届。我就在你心里，你熟悉的土地，我用大海大海的心交陪，咱是做伙大，我是丁阿花。

明白，他明白我给不起，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